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89集， 闷葫芦龙身。自己请客还让龙身开车，冬至有点不好意思。不过冬至现在在京城还属于北漂，连房子都没有，更不要说车子了。车轮往前滚动，风景从两旁车窗飞掠而过，龙身开车很稳。 龙君，您是什么时候来京城的？ 龙身认真地想了一下，摇摇头， 忘记了，很多年前。 很多年是多少年？ 冬至想起上次问龙身的籍贯，对方的回答也是含糊其辞，却不像是有意隐瞒，而是真的想不起来。 您刚到特管局的时候，特管局是什么样子的？ 以前不叫特管局，是公安下辖的一个办事处，当时人也很少，就两三个。你上回见过的宗老就是那个时候的部门负责人，后来又归到国安下面，近些年才单独成立部门。 多少年前？宗老看上去也很年轻啊。 建国初期吧。 不是建国后不能成精的吗？ 龙神偏头看他。 谁给你说的规定？ 网上流传的段子，当不得真，当不得真。还以为宗老顶了天也就60多，如果追溯到建国初期，那宗老应该有多少岁？但假设宗老不是人呢？这就能解释通了。既然特管局可以有一个看潮生，那再多一个宗老也没有什么稀奇的。 冬至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后视镜中的龙身，他正专心致志地开车，如果冬至不问，龙身的话就很少。 十足一个闷葫芦。不过龙局就算一天不说话，能和他有这种单独相处的片刻也挺好的。 冬至的这种心情就像是对着自己喜欢的玫瑰花，哪怕玫瑰花不会说话，但是每天看着心里仿佛就有许多动力。更何况这是他心目中世上独一无二的玫瑰花。 龙君，您在特管局这么多年，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古怪或者凶险的事情？能不能给我讲讲？ 冬至若无其事地笑道。龙身的确是个不喜欢说废话的人，多余的话他一句不讲，连上课的时候都不会像蒋局长那样大谈特谈，滔滔不绝。冬至甚至没见过龙身跟谁聊得不能自已，工作以外的时间，这个男人总是独来独往，没有朋友，缺少娱乐。但他似乎并不反感跟自己交流，最起码没有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，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。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。龙身沉吟片刻，像在回想，过了一会儿才开口。 有一年湖北那边出土一批文物，连带迁出下面三个叠墓。 什么叫叠墓？ 有些地方被视为风水好，会被再三勘定为墓穴，后人不知道此前已经有前人的墓，就在原地上又修筑了一个墓穴，这就是叠墓。 哦， 当时那个墓最上面是明代一个藩王，中间是唐代的一位宦官，最下面的那个墓年代可以追溯到春秋早期。一开始是房地产开发，工地上挖出这个名墓，上报考古部门的话，工地就要停工，开发商不想耽误赚钱，就把这件事瞒下来了。但工地接二连三的出事。 龙身实在不是个适合讲故事的人，本来跌宕曲折阴森恐怖的故事被他这么一说成了平铺直叙简明扼要，但冬至依旧听出一丝寒意。 出什么事了？ 起重机的东西掉下来，当场砸死一个人，开发商大事化小，把事情压下来，没过几天架子坍塌，砸死5-6个工人，事情才瞒不住。但搭架子的人坚持说没有偷工减料，架子不知道为什么就塌了。开起重机的工人也说自己亲眼看着钩子慢慢变直。 后来呢？ 后来这件事就辗转交到了我们手里，我们跟考古队的人 一起去勘察，才发现下面有一个东周墓，而且那个墓主人当时因为与楚王爱妾通奸被处以极刑，楚王恨极了他，命人将他葬在了这里，让他生生世世永不超生，常年累月怨气积聚，墓穴就成了吉凶之地，蕴养骨血凶灵。如果我们晚去一步，棺椁里的魔气外泄，魔物成形，到时候不要说工地，就连附近的居民区估计都逃不过。 但您刚才不是说那地方是风水宝地吗？ 世上没有绝对的宝地，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， 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，吉地可以转化为凶地，兄弟也可以变成为极地。 冬至一点即通，龙神颔首道， 藏书有云，气成风则散，借水则止，古人聚之使不散，行之使有止，故谓之风水。风水是流动不息，并非凝滞不前，但那个楚墓用了八口玄铁钉加上楚地咒术，将穴内八个方位的生机都定死，从外面看那里依旧是一个风水宝地，但只要一下葬，死者非但不能庇荫子孙长久安眠，反而会魂魄受缚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 冬至福至心灵， 楚王那么做是不是也有欺骗后来者的目的？唐代与明代那两个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，以为是块风水宝地，结果却是大凶之地。 龙身眼里浮现出赞许之色， 不错，根据我们的推测，楚王当时很可能有这个目的，整个墓地是上宽下窄的设计，如同漏斗，生机就源源不断地传送下去，上面那两个墓的主人等于是用自己的魂魄滋养了最下面的楚墓主人，凶气循环，聚怨成魔。 说话之间，墓地地到达了，冬至还沉浸在刚才的故事里，直到龙身拍拍他的肩膀才回过神来。 那后来上面的两个墓主人也成魔了吗？ 没有，他们的魂魄已经被最下面的吸收殆尽，只需要对付最下面的楚师即可。 但楚王明明痛恨墓主与爱妾通奸，为何还要设计这样的墓穴，让墓主吸收凶煞之气，有成魔的机会呢？这不是反而帮了他吗？ 你这是现代人的思维，古人讲究入土为安，宜则子孙，在当时这种让人死后不得安宁的法子才是折磨一个人的极致。 冬至听得生出一股寒意，吃饭的时候再说尸体和妖魔就太不合时宜了。其实他也更想聊些风花雪月的话题，比如说龙君你喜欢什么类型啊，反不反感被人追求之类的呀，但这些与自身有关的话题龙神一概回答的很少，反倒是对自己工作的那些经历总能讲得更多。龙神没再继续讲下去，冬至就拿了菜单叫了一桌菜，特地又要了两瓶白酒，亲自给龙神倒了一杯。 龙君，虽然是何玉带我入门，但如果没有您的指点，我也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进步。上次在医院要不是有青主见，我们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地解决惠一光的事情。 你已经谢过很多次了。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，我满饮此杯，您随意就好啊。 冬至仰头一杯饮尽，酒精入喉，晕红很快从脖梗蔓延到脸上。他皮肤薄，一点刺激变化就能产生生理反应。龙神也很给面子，拿起酒杯一饮而尽，冬至又倒了一杯。 这一杯是多谢您不吝指导赐教，我的基础很差，您却一点都没有嫌弃我。 他又一饮而尽，龙神也很痛快，干了个底儿朝天。 还有上次在阳城。 龙神看他的脸已经红得不行了，按住他想要举杯的手，自己把杯中的酒喝了。 不用再倒了。 冬至听话地停下动作，给他介绍菜肴。 啊，这间菜馆我以前来过，他们家的酥肉是一绝，肥而不腻，最好下饭了。 龙身其实对口腹之欲没有太多追求，见对方极力推荐，就也加了一块。 培训还习惯吗？ 挺好的，认识了不少新朋友。龙君，你平时不用工作的时候都会去哪玩啊？ 酒过三巡， 气氛上来，又没旁人，他不知不觉没用敬语称呼，龙身也没有不悦。 没有玩，就在家里。 在家里做什么？ 打游戏。 什么游戏？ 大荒，何玉玩的那个。 大荒。 本期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期见。